的小鬼，小鬼，捏捏你的小脸，让你喜欢整个明天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。哎呀呀呀呀呀， 小小朋友，你是最美的，在妈妈的眼中。有一句话说，我不想错过你，不是因为拥有了你我的人生就完整了，而是因为我想把我做的曾经那些快乐的事情和你要再做一遍，做很多很多遍。这大概就是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最愿意去做的事情吧。淼淼爱你朋友，他说此时此刻我和男朋友一起在听爱得更久点，我们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相爱，这种感觉很美好也很幸福。我要点播最美。 我无法安然入睡，准备了十二朵玫瑰，每一朵都像你那样 我唱。 因为是女生点歌，所以特别带来了江美琪翻唱羽泉的这一版《最美》。今天晚上我在直播帖当中呢，也分享了一句我觉得读起来很有道理的话：这世上谈恋爱的动机，无非是想获得一个做小孩的资格，做彼此的大人，做彼此的小孩。因为在谈恋爱当中，人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儿，也不会动用那么多的理智，爱有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感性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哭哭笑笑，有时候情绪的转变是非常之快的。就像下面这位朋友他的点播，他也要有一点歉意的把这首歌呢送给那个发烧烧昏的人，他说想和他说一声对不起，因为自己的偏执让他发烧更重了，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和自己爱也爱自己的人度过那么长的人生，所有人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哪怕再辛苦也乐得其所。这首歌呢就是在年初啊，大家都会感慨的，来自李宗盛演唱的《凡人歌》。你我皆凡人，一年一年都在过着生命给予我们平等的365天，至于每一天的内容会是如何，我想就是每一个普通人要去填充的内容。杨万能 SSS 把这首歌送给一位发烧的朋友，也祝你早日康复。 你我皆凡人，身在人世间，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

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气温是-5度到-2度，川渝气象指数为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2017年已经结束，精彩的2018年正式开场。跟普通人一样，娱乐界的明星们也有自己的方式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。羽泉组合林忆莲、林俊杰、张靓颖就用一张照片辞旧迎新。羽泉组合拍下自己跟乐器的合影，纪念在音乐道路上又奋斗了一年。林忆莲用两只气球送走2017，迎接2018。林俊杰拍下台前幕后场景，并感谢与他并肩作战的工作人员。张靓颖则把梦想二导师们的照片拼接在一起，希望大家一同继续努力，做出最棒的音乐节目。这些场景就出现在浙江卫视《梦想的声音二》2017最后一期节目中。导演组以特殊的环节跟观众一同感恩过去。这期节目的筑梦大使、著名钢琴家李云迪也为观众朋友带来新年大礼《钟》的选段，寓意新年的钟声、新年的祝福。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9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欢迎来到2018年第二天第二个晚上，爱得更9点，我还在这里。有一首歌大有小幸运当年受欢迎之势，预感2018年还会有很多人几乎每个晚上都会点它，所以今天晚上它又来了。看来我们都需要那束爱的光芒，追光者作为下半时段第一首歌送给喜欢这档节目的朋友。想点歌继续登录新浪韩丽微博。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 你所爱的人，他身上真的带着光的，你会看到他，然后会觉得这份幸运是上天给你的最好的礼物。如果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小幸运的话，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豪华套餐呢？今天晚上同样还是有朋友点播小幸运，而且他还讲的一个故事一样，王宇的海角朋友，他说我要送给一个喜欢小幸运这首歌的女孩，五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对她感觉超级差，就像你说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那晚她心情不好，在金融街，在门店关门时，我硬着头皮去那家咖啡店要了一杯她喜欢的美式，从此我们成为了彼此的闺蜜兄弟。现在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可是有些事情永远都不会忘却，所以要点播他喜欢的小幸运。 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。 天空中 这是一首真的无论听了多少遍，再次听起的时候依然会很喜欢的小幸运。在跨年的晚会上也听到了 Hebe 田馥甄现场演唱的小幸运，真的非常的感人，也是一个绝对的实力派的歌者。在现场的演唱，我觉得会比这个 CD 当中的声音更有感染力，更加的来自于他内心的对于小幸运的情绪的把握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这两首歌过后，当下面这首歌响起的时候，我觉得真是爱得更久点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套餐组合。因为我曾经答应过大家，不管这首歌被点播过多少遍，只要你在生命当中遇到了那个对你而言特别特别重要的人，也就是真的找到了他的话，我都会为你送出张靓颖的这一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今天晚上呢，要帮助这位逆时针的温暖这位听友，要送给最亲爱的他。他说我之前点歌只能偷偷的以朋友的名义，现在终于可以点给我的男朋友了。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，有很多心酸，也有很多不坚定，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，庆幸自己没有放弃，终于等到你。因为不容易才会更珍惜，不知道我们能走多远，但希望我们都不要轻易放弃。我要在爱得更久点当中送出终于等到你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。过了某个路口，你就会感到，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。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想在平淡中